比如说胆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穴？环跳穴，对不对？那环跳穴有什么用啊？不是说什么用啦，就是说当一个人的骨质开始疏松的时候，环跳穴就会开始隐隐酸痛。就是环跳穴，就是很多老人家有没有开始说，哎呀，就我屁股旁边这个地方开始酸起来了，对不对？这就是骨质开始松掉了。所以骨髓啦或者骨质啦这一类的东西啊，是关系到人的胆经的啊。那如果你就是如果我们说要用针灸来处理的话，那你要补这个东西，你也是就在胆经的穴位上面下针或者做治疗了。所以骨质骨髓这类的东西的问题是关系到胆。那还有什么东西关系到骨头的胆经的穴啊？就是绝骨穴，对不对？就是脚踝这个地方，脚踝就是三阴交的反面，那绝骨穴我们从前太阳经的时候已经教过了啊，就是八会穴已经教过了。那这个绝骨穴呢，它是我们认为说是中医最补脑的几个穴道之一，就是如果你读书读得好烦恼，脑袋里面塞不下这些东西了，那赶快来揪揪绝骨，马上觉得哎呀脑容量暴增啊，人不烦了。那所以它是那么的能够补脑，就是这一条胆经哦，跟骨髓跟脑的关系，跟骨质跟骨髓跟脑的关系是有这样子的相关性的。那你我们之前有一次在上那个赠送课的时候，有谈到中医的减肥，那个时候也有谈到说，其实胆这个东西，它可以是人类是身体里面的油脂脂肪的代谢，相关到很大的一个。相关的很大的一个经哦，就是比如说哦，我们不是会说这个人呐、啊，人如果会肥的话，我们有很多理由，对不对？那其中我们说肚子会肥，通常是这个人带脉气很虚，对不对？那我们如果在针灸领域来讲的话，要下针让气走到带脉的穴位，都在胆经上哦。就是带脉其他地方还没地方下针，就带脉交叉到胆经这边的三个穴道可以下，然后胆经下面这个足灵气也是通到带脉去的。也就是说带脉啊、哦，这个消化吸收，因为我们上次在教到真武汤的时候也有带到提到一下那个父亲煮的丸带汤，对不对？就是说当一个人怎样带脉不好的时候，他的吸收的营养都不能去该去的地方，然后就掉下来，对不对？那肥胖其实也是跟带脉这个地方有相关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跟带脉最相关的正经十二脉里面就是胆经。那所以肚子肥的人要敲胆经，是不是？前阵子好流行敲胆经哦，礼拜六班的同学他们就是有一个什么治疗的什么，就是胆经这样打哦，打了之后会怎么样？其实是有很多好处哦，说什么精神舒畅，因为胆经通的人可以疏肝解郁吧，对不对？所以精神舒畅很低。但而且少阳区块我们说过，功能的少阳就是人的消化机能里面的这个调节，对不对？所以吃了打了之后会怎么样？会不会胃口大开？会啊、哦。然后胆经又非常相关到人体的油脂的代谢，我们所以唐荣川才会说三焦是油网嘛，对不对？那人的脑子里面，人的脑有四分之三的脑是什么构成的？是胆固醇构成的。所以如何能够让胆经通畅，也关系到这个油啊能不能去到该去的地方，就能不能把这个胆固醇好好的送到脑子里面去补脑。所以你说这个走少阳区块让三焦能够上升的药物，比如说十方里面的补中益气汤，它就是一帖在建中汤跟柴胡汤之间的一帖方。那补中气汤是建中跟柴胡之间的一个方剂，那它其实这样子疏导三焦的气往上走，对不对？其实可以说它就是一个补脑的方。所以你说吃补中气汤会不会聪明？就是会。所以你不能说它是补气药不补脑，其实它补脑，这是这样一点。那另外就是，那如果是经方来讲的话，就是什么黄芪建中汤了啊、哦，就是。那如果我们要再说胆经它的整个机能是连通着我们说的三焦区块，对不对？那三焦区块如果我们假设说人体的模子是三焦区块的话，那难道小建中汤是减肥最好的方吗？哦，我不敢讲， 因为建中汤吃了之后好像人会长得比较壮吧，那但是会不会瘦我不太确定啊，所以有待实验，就是现在我私下正在成真白老鼠，那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告诉你们。就像是我会觉得有时候上课我讲出一个理论哈，就是我说三焦是人的身体的这个模子，对不对？那最补三焦的药我们都知道是黄芪饭五两的那个黄芪建中汤，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必须找一个人啊，去试吃黄芪建中汤半年，然后果然从大肥猪变成暴瘦，他这样子哦，果然我的理论是对的，不然的话半年后又要修正。就像我说那个什么每天都过得很忧郁啊，哀哀叹叹的人吃了甘麦大枣汤，人就每天笑嘻嘻的，那我说那个东西是不是吃了会刺激脑内吗啡？那就得要找机会试验啊。那我觉得我现在也是在试验失败中，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需要忍痛的机会的事情啊，就先喝甘麦大枣汤再去挨那个痛，然后呢发现喝了之后还是很痛，那果然脑内吗啡是没有分泌啊，就是让人觉得很失望，所以以后不能再讲这种话了。就是现在我觉得自己讲出来一些理论，如果是你随口掰出来的你就全部都要检证，你不能证明的话日后这些东西都不可以再乱讲啊，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这些药吃得很杂，在那边试一些有的没的，就是在用来检证自己的理论的药物啊。那这个像这个胆经呢交叉着这个带脉的穴道啊，好像是比较中间吧啊，就是它的这个是这个为道跟带脉跟五腧吧，就是五腧为带脉，五腧为道，这三个穴是关系到带脉的啊。所以如果你要减肥的话，如果你刚好就是肚子肥这一圈的话，那敲这里啊，就是敲这三个穴道这样子。当然其实我觉得我敲胆经能够让人瘦这件事情那是有目共睹的啦，就是好像很多都能够看得到功效啊，所以这倒是就是要勤劳一点。我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好像半年多一年没有见，我看他就瘦了好多，我说你怎么瘦了，他就说哦，就是照那个人体使用手册啊什么，就敲敲胆经啊就瘦了。然后我听了以后就大为感动，然后就敲了三天，然后觉得好累好烦，再不敲。就是我是觉得说我们还是吃什么能够通胆经调三焦的药好了，这个这就是懒得，就是敲蛋。而且你知道他们现在那个礼拜六班那些同学他们敲蛋班啊，就不敲胆经啊，就已经敲到就凹车啊怎样，就是好像我想说当他们敲得那么惨烈啊，然后效果只是说有舒服一些，那我就觉得说这样子可能我们吃药会比较有效啊。但如果他们真的敲那个胆经那些 OK 对不对，敲了之后骨质疏松也好了，胆结石也掉下来了，然后身体又瘦了一大圈，然后每天笑眯眯，那说不定就给他去敲吧。就是我不太确定到底怎么样的那个疗法或者技法是比较好的。就像是我每次提到这个针灸哈，我都有一种尴尬的感觉。怎么讲呢，就是我不太确定我是不是一个适合学习针灸的人。怎么讲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啊，有时候会发现说比如说有些邻居的什么阿姨啊妈妈啊很热心，看到你生什么病赶快就说哎，我会刮痧我帮你刮，对不对？然后就看到有些人被他越刮病越重，为什么呢？就这个好心的阿姨妈妈可能她体质很烂啊，她刮的时候把自己的病气都传给别人啊。那所以我有遇到那种得癌症的阿姨哦，还是很热心的那边积功德帮人家免费施针的，那就是得癌症的帮人家下针，我就看她去那一针下来，我觉得哎，那个皮肤的感觉不对，那是下死针，就那个人的气虚到那个针不能得气，变成白戳人家好几下那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不一定是很适合学习针灸的人，因为我遇到过我觉得适合学习针灸的人，他们有一些身体的特质我觉得我没有，就是 比如说有一个朋友，我觉得他学什么按摩啊，或者是什么那种肢体的疗法啊，都非常厉害的，那就是很快就学得会的那种人。那有一次我有身上被下一针，我拜托他帮我拔针。那我看他拔针的时候啊，他的手只是摸到那个针尾巴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那块地方整个肉松开来让他拔，就好像摩西一样，摩西说红海分开，你知道，就你的肉会听他的话，就是那种人的手啊，就是很厉害。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我的身体没有办法做到那个等级的事情，就是我的右手是断掌啊，我是那种动不动弄坏东西的人，触物误会，触人人伤啊，所以我对于我自己的这个资质上面是没有自信的，但我对于我自己的这个元气的旺盛度也是没有自信的。就像胆经上有一个重要的穴是什么，筋会阳陵泉，对不对？全身的筋啊，就是筋的话象征符号来讲是人体的气力，对不对？这地方两个凸骨头找这个第三点，这个阳陵泉，筋会阳陵泉。那我呀，我的这个干爹他当年学中医啊，学针灸，就是被阳陵泉的一针感动到，从此发奋学学中医。可是他学到今天已经学了40年了吧，还是没有那一针的功力啊。怎么讲，他就是他说当年他有一个朋友，那老师应该现在还是很有名的人，但是我现在忘记他说的是谁了。就他有一个认识的人，他就是出车祸好几个月，脚都不能走路，要拄着拐杖才能这样一拐一拐的走。然后他们就给他带他去给那个老师看啊、哦，然后那个老师呢就一针刺在阳陵泉上面，然后就一运针，然后就麻到哪里？他说哦，往下面麻，然后麻到小腿，麻到脚踝，麻到脚趾，然后再继续转针，然后麻回来，然后麻到上面，然后这样一针拔下来，那人可以走回去了。啊，就是。不过是区区一个阳陵泉会下针的人可以下到这个程度。那我想这个要功力的哦，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听到这种故事会觉得我一点信心都没有，就是好像觉得自己少了一点什么。那这个觉得自己少了一点什么，那就好比说像陈助教啊，礼拜六的陈助教，他也是讨厌针灸，讨厌的一塌糊涂，就是什么教材都塞给他，让他学一学，以后好帮我下针，因为我懒得学。但他也是死不肯学，我不要，我不要。然后后来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后来再也不逼他学了。就是我在整理我的新家的时候，花钱雇佣陈助教帮我弄院子的东西，就把一堆花啊、哦，然后移到新家的屋顶去种。那些植物呢，拔下来的时候我是叫小郭助教拔的，然后小郭助教就把那植物全都拔出泥土，然后呢那些植物呢还蛮耐的，就拔出泥土在院子里面丢了一天也活得好好的，就是没死掉这样子。然后呢我就到礼拜就隔了一天，我叫陈助教帮他把它拿到新家把它种上去，然后陈助教种完之后就全死。然后我说是怎么回事，他说这些植物很讨厌嘛，所以没有爱啊，所以就摸过之后就全死。但他后来我讲这个故事，他每次都有抗辩，说现在不是都有新芽冒出来吗？哪有全死啊？就是那时候没有死透了啊。所以自从发生这个事情啊，我就觉得有些事情好像你也不能够硬要人家要努力用功或怎么样。那尤其是呢，刚好这样的问题，《黄帝内经》里面有写，《黄帝内经》里面啊，《灵枢经》的第73篇，这没有写在讲义里啊，这是无聊的闲话。那这个就是像我们现在啊，如果讲到中医，对不对，都会有讲什么误传匪人，对不对？就是不是，如果心术不正之人不能教他中医，认为他会拿中医干嘛？心术不正之人学中医会怎样？会收费很高之类的啊、哦。那就其实坏，我想到有多大的坏处啊、哦。那皇帝在《黄帝内经》里面问，跟雷公讲哈，就是雷公在问说，问皇帝说，我们说非人误传啊，是到底在讲什么？那皇帝就说，每个人都有他适合学的东西，这个事情要搞清楚。他皇帝就说，比如说眼睛好的人他可以望诊啊，耳朵好的人可以用听的啊，或怎么样。然后他就说， 如果一个人他的思路敏捷的，那你可以叫他去读医经，去理解医理，这样子就做研究嘛。那如果一个人是耐性很好，然后呢手很巧啊，然后 都不会急躁的，那这样子可以请他帮人做艾灸。因为艾灸如果耐心不够的话，这样慢慢等他烧完会翻桌啊，对不对？就觉得很讨厌。然后而且手不巧的话会烫到人，所以就是他认为耐心好又手巧的可以做艾灸。然后呢，如果是一个人呢就是心调和筋骨柔软的，那可以做导引，就是帮人按摩什么。然后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呢是讲话很毒啊，那就是如果是讲话很毒的人呢，他可以干什么呢？就是他可以叫他唾痈咒病，就是说如果这人长了一个脓包什么，叫他骂那个脓包，把那个脓包骂到去自杀的。就是说就古时候有祝由科，就是医术跟巫术是类似的，就叫他骂到那个病邪跑掉为止啊、哦、就是好像那个什么九品芝麻官里面的周星驰啊、哦、如果这个人的病是什么不干净的气在身上的话，被他这样骂的话，可能骂到鬼都离开身体这样子。所以就是嘴巴特别毒的人有他适合做的事情。然后他就说那他就说其实一个人的手啊，可怜啊，学医可怜是有人的手是毒手啊，就怕手毒。学医呢最好是要有手干之人，就是毒手跟甜手。他就说怎么样试这个毒手跟甜手啊，他说你就找养一只乌龟，把这个乌龟盖在一个碗弓底下，然后你让这个人就每天摸一下那个碗弓。那如果50天之内的乌龟就翘辫子的话，代表这个人是毒手啊。那这个然后呢，如果这乌龟死掉了，你看乌龟死了，赶快找一个另外一个人来摸一摸，乌龟就开始慢慢死而复活，那这个人是干手啊。就干手才可以做我们说的这种肢体治疗的事情。我就觉得我认识那种很擅长，我觉得针灸上有天才那种干手，就是你跟他握个手，你会觉得说哎，怎么有快感，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他的那种能量就是那种很舒服的这样散发出来。那像我这种人呢、啊、就是我跟人家握手的时候，我几乎不跟人握手的，如果勉强握手我都会觉得握过这手之后这人一定从此都会讨厌我，因为我握手的时候非常就是皮到肉不到，然后就觉得好像就是那种心里头觉得我跟你又不熟干嘛，就是那种反正就是能量是很不对的。所以那我在想啊，如果一个人是毒手的话呢，像金庸的小说什么雪山飞狐有个毒手药王，对不对？他是因为那个人很会下毒所以才叫毒手药王啊。但是我会觉得说，虽然金庸不是这个意思啦，但我觉得说就如果一个人是毒手的话，他大概只能够写药单的吧、啊、就是最好不要让他去碰人哦。他说毒手是什么？凡事为事善伤者啊，就是一个毒手人是做什么事都把东西打坏啊，或怎么样。为事善伤者，他说可使按肌易痹，就这个人他身上有癌症，有肌，有淤血，叫这个人的手去摸那块地方，就人类化疗机啊，就是毒手就只能够做这种事情，就是把那癌症摸到死翘翘，像乌龟一样啊，就是《黄帝内经》里面的记载。所以我不晓得，我大概是直觉上面就会觉得光是研究开药这件事情可能一辈子都不够了。那隔行如隔山嘛，针灸就叫别人学算了。而且尤其是我觉得现在那么多好的针灸老师都还在，同学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管道都有，那实在是我这边在讲针灸就是多余。所以我这边讲到针灸的话，其实也只是大概介绍一下胆经人体的功能啊，就是跟同学讲一下说，就是让同学大概晓得说胆经啊，这条胆经它是如何的跟骨头有相关性这样子。然后其实跟油有关系的话，就会跟骨髓跟脑髓都会有关系，就胆经刚好跟人的这个油的运行就有关系。然后呢，同学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有同学有没有听过那种江湖传闻啊，就是说比如说像我的话呢，就是相当不喜欢跑到那个杨梅的黄成义老师面前去走路。因为呢，如果你在黄成义老师面前走路啊，他看到你走路他会说哎，你这个人这个环跳骨脱位了，赶快去整骨，对不对？所以我从前就是 其实我跟他根本不认识啊，只是有一天走到他在他面前经过啊，然后就被骂环跳骨脱位，但那时候就觉得好烦哦，又多一件事。不过后来呢，还真的去那个他的那个什么相关企业那个什么吴师傅那边去整哦。那我两只腿原来是不一样长的，然后后来就整到一样长，那我觉得还不错啊。幸好他讲那一句，然后那黄成义先生呢，他为什么那么在意环跳骨脱位啊？他就说，人的这个心火啊，其实可以说是少阳相火汇聚过来的，所以如果你的环跳骨脱位了，你的少阳经不通，这样子久了之后，你的心阳会越来越弱，然后就变成以后会有心脏病。所以他为了要防止你20年后的心脏病，所以要求他的身边的人环跳骨都不可以脱位，因为环跳骨如果歪歪的，胆经不通，就会有未来的心脏病。那当然这一整个连署，你可以说少阳胆经跟厥阴肝经是表里，对不对？那在手经，那是足经嘛，那手经的话，少阳三焦经跟厥阴心包经也是一个表里，所以刚好是呼应的。所以少阳经啊，它会以结果论的话，它会关系到心脏，这个是肉体的心脏的心脏病。所以他这边说少阳经有病人会心胁痛啊，有关系到心痛，而且少阳如果有郁的话，这个郁闷的这个火呀堆在这边也会烧你的心哦，所以这是都是会有的。那么还有呢，像是他这个地方啊，讲到有一些病我就不细讲，因为65页这边有一些病它就是一个位置，就少阳胆经经过的位置会有这些病。那他讲说那有一些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寒热啊，就是少阳病基本上就是会有这种发冷发热的现象。它有腋下肿、马刀夹阴，就是一些淋巴啊，淋巴系统的一坨一坨的东西，那这个也算是少阳区块啊。只是我们用药是不是要用柴胡汤，那就未必，但是我们要知道它是少阳区块的病啊，这些淋巴在这个地方，那这些是少阳区块。那我们呢来看一下这个其实我这些带到的东西啊，我这边带到的这些所谓的零零碎碎的内容，我其实都是我，因为我后面的讲义还在编辑当中啊，但是其实是我是有一个意图的，就是怎么讲呢，当我们在学习黄帝内经的时候，黄帝内经是一本我非常非常怕的书。怎么讲呢，因为我认为中国人的学问都是体用合一的，就是你有一个理论一定有实践它的方法。那黄帝内经这种断简残篇哦，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就是一个理论悬在那边，那你临床上要怎么样运用这个理论我不知道。所以我对于黄帝内经有一些内容不是那一句话我读不懂，而是因为我不能够实践，所以我不叫做懂。那这种事情就是中国任何一个学门都一样，像我在礼拜天白天教的庄子课，我就说庄子讲那些道理你听懂不算懂，你练成才算懂，不然的话你一点功力都实现表现不出来，那根本不叫做懂。那所以当内心的内容我无能实践的时候，会让我觉得这个书是你再怎么读也不会懂的，就是想通归想通，那是思考力，可是真正的力量是感知力跟表现力，对不对？你要把人医好才算懂，你如何去辨证知道这个人他是黄帝内经说的这个状况，而是这个状况你又要如何去开药才能把这个人医好，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过程的话，黄帝内经的内容不知道怎么用。所以我如果跟同学有提出黄帝内经内容的话，我其实都是有在边讲义的时候，就是尽量的在之后的讲义里面啊，会给同学一些方剂来证明黄帝内经的这个说法是对的，不然的话没有依法没有辩证点，那一条理论是不知道干嘛用的。我是以这个方针在编的。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那当然这个胆啊，它还有一些穴道呢是跟这个什么是跟这个什么阳维经交汇的，就奇经八脉里面的阳维脉。那这个阳维脉是维系着人一身的阳气嘛，那我们这个光是我们这个八脉篇啊，我们这个不是八脉篇，就是我们这个伤寒杂病桂林本的伤寒杂病里面也有讲到八脉病的啊。那八脉病的内容里面呢，它也有讲说这个阳维脉伤的话啊，它是 哦，对不起，羊那个羊胃麦汤的话，在这里面是讲到是要这个调胃气啊，还不是调胆就是了。那这个可能是就是不同的经典系统啊，他们所认为的不太一样了啊。不过基本上它的意义上是有相通性的。那我们看66页，它的胆腑病啊，当我们的胆腑病的时候呢，它会。就是很容易叹气。哎，各位同学，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容易叹气的人？那你有没有胆结石？没有，还是不知道有没有？压痛点都没有啊。就是我有认识一个有胆结石的人，他是他女朋友跟我打小报告说他是很喜欢叹气的人。那为什么会叹气？因为他是一个脾气很坏，可是又不好意思发脾气的人，所以他女朋友把他弄生气之后，他就会一整个月跟他女朋友相处的时候，就会常常默默的看着这个女人，然后，唉，就是但现在他们已经分手了，所以那女方算是我的侄女吧，所以就打电话就跟我来讲这些东西。那刚好那个人是从小就有胆结石的人，所以我一直以为说胆病就是有这种情志，就是情绪有压抑，然后觉得没办法，很无奈，然后就会叹气，然后就变胆结石。不过话说回来，可能各位叹气有别的理由啊。那我所知道那种是愤怒压抑下来之后的那种叹气的，那那个的确是肝胆郁结是有可能，就是不是胆结石也是这一类的病了啊。它会怎么样？就是口苦啊，哦，然后吐啊，哦，那吐什么？我们不姑且不细讲。他说心下淡淡，恐人将不知，就是胆病啊，哦。内经里面都会说，一个人胆如果生病的话，心下会淡淡，淡是指那个水在摇荡，就是这个水动荡不安，就是心里头啊是慌的。然后呢，你也可以说这个人是什么？心慌心乱啊，就是胆气不够的人啊，心火也不够，心阳也不会够，所以心阳不够的人就会一直觉得好像怕谁来抓他。那这样的病我看看能不能收到方，我觉得说不定有，就是陈世卓的方里面应该有某一种药是用肉桂跟胆经的药，然后吃了之后人的胆子就会变比较大之类的，我回去找一下。那这个让喉咙里面会梗梗的啊，然后常常会呼呸这样子，那就是胆有病的人。那这些是大概知道一下。那胆经如果说少阳经厥啊，就是少阳厥的话，它是耳朵聋啊，然后因为经会阳陵诀啊，整个人会松掉。然后那这个当然同学这样看，大家就是看完就忘了，这要六经之诀放在一起看，你才会觉得这个死法是有差的啦。像当年太阳经诀大家还记得吗？已经忘光了对不对？还是还记得什么眼睛向上翻白眼之类的啊？就是那这将来如果你们有，因为其实人不管怎么死就是死嘛，对不对？就是到那样子了，你大概也救不回来了，那你也不用管它是哪一条筋了啊。那，哦，我们给助教换一下袋子。